走进森林，看见新的风景，安静听这么多声音在我心里铺成句。

就孤单的，我又失眠一整夜，围着寂寞在绕圈圈，烟泡面茶这一切陪我度过一整天，没留在黑暗的世界，闯进孤独一万遍，从你离开那天开始就淋着雨，会孤独是会上瘾的，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烟却越聚越深， 只在一起，这是我对